骨地紧锁，泪眼迷惘看镜里，这个幻象那样如我，拳头眉头再满含笑，他眼神交织着苦楚，像说时间已匆匆过去，扑向命运怎可再拖，风请吹醒我，到世上究竟为何，试问谁掌管坎坷现实，怕忘记清风，请吹醒我，再继续远方路程，眼泪和伤口它照做证，证实我是那一个，像说时间已匆匆过去，扑向命运怎可再拖，风请吹醒我，到世上究竟为何，试问谁掌管清楚，风请吹醒我，再继续远方路程，眼泪和